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秦天。 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今天为您直播的院校是2所院校，分别是中央戏剧学院跟中国戏剧学院，2所院校在这儿啊，都是中字头的，也是非常重量级的院校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是，那么从元月2号到14号每天的5点半到7点，我们将在节目中陆续邀请在京高招的艺术类考生的近30所高校的招办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时间发布并解读2018年的艺考招录政策，实时回答考生和家长的提问，指导考生合理选择和报考。那么2018年北京高招的第一幕由此拉开， 非常激动。那么今年我们的艺考面对面还创新形式，邀请了部分院校的艺术专业的学生跟招办的负责人同时做客直播间，通过个人艺术才艺的展示个人的学习成果，同时为广大考生提供艺考的备考策略。我们的节目将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一直播等网络平台进行音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络中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分别是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戏曲学院，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中国戏曲学院发布2018年招生政策，今年首次招生昆曲大班。 北京市中小学生冰雪运动课程展示活动今天举行，市教委将广泛开展冬季奥林匹克的教育。 教育部出台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未来将开展主题鲜明的培训活动。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戏曲学院在3号公布了2018年的招生计划，今年将面向全国计划招收本科生530人，文理兼招，其中本科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了15名，多个招考方向如京剧表演、京剧器乐、 昆曲表演、昆曲器乐、多剧种表演、多剧种器乐，以及包括像戏曲、作曲等招考方向，继续实行免学费的政策。此外呢，学院今年第一次招收昆曲大班，进一步提升了昆曲在高等戏曲教育上的地位。 在招考方式上，京剧系的京剧表演、京剧器乐等招生方向全部由三试变为二试，戏曲作曲一试的考试内容由原先的唱腔写作变为由考生自行选择的唱腔写作或音乐写作，让学生更能发挥专长，考出水平。今年学院还增设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致力于剧场管理人员的培养，这是学院第一次招收非艺术类的专业。所有专业和招考方向的二试和三试都改为网上缴费，以方便考生。 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来自于中国戏曲学院的招生办副主任张文振老师为大家解答报考中国戏曲学院的相关疑问，敬请收听。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下一条消息。那么市教委在3号发布了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创业员高校分员名单，中国人民大学大学生创业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业员等8所创业员榜上有名。 据了解，这8所创业园均具有不少于500平方米的可自主支配的专门用于大学生创业孵化场地，配套基础设施比较完备，环境良好，具备维持创业园正常运转的经费。同时园区会建立专业的创业服务机制，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较为完善的政策咨询、资金扶持、导师指导、法律咨询、人力资源创业等孵化服务。 纳入孵化体系后，8所高校分园将由市教委统一引导，分园具体运营维护，分园在自身特色建设基础上，应完善与市级创业园的联动，做好辐射服务周边其他高校大学生创业团队孵化工作。市教委将定期组织对分园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分园将停止享受扶持政策。以上的新闻由姚迪编辑，晴天姚迪播报。 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学校分别是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戏曲学院，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 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请到两所中字头的院校来分别为大家解答一下在艺考之中您遇到的一些问题该如何去处理。我们首先有请的呢是来自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来进行一个解答。那么在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中央戏剧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等学府，是教育部直属院校，是中国戏剧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是中国高等戏曲教育联盟总部、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总部和世界戏剧院校联盟秘书处所在地。中央戏剧学院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戏剧教育席位，是世界著名艺术院校。学院的历史已溯源至1938年4月10日成立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学院现有两个校区，东城校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棉花胡同39号，昌平校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鸿福中路4号。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约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建设表演系、导演系、舞台美术系、戏剧文学系、音乐剧系、京剧系、歌剧系、舞剧系、戏剧教育系、戏剧管理系、电影电视系。本科专业设置有表演专业、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等。 中央戏剧学院拥有中国唯一的表演专业领域国家级教学团队，唯一的导演专业领域国家级专业建设特色点，唯一的音乐剧表演教学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室，唯一的戏剧影视类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是中国话剧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导演艺术委员会、中国舞美学会、国际舞台美术联盟、国际舞美组织中国中心、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中国分会、中国音乐剧协会教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中小戏剧教育研究中心以及中国戏剧文化管理协同创新所在地。 好，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中央戏剧学院招办副主任张斐然。张主任您好。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六级表演专业的学生代表杨彩虹，你好。 因为呢今天呢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中央戏剧学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呢先跟我们来讲一讲今年的在招生上的一些变化好吗？张主任。 其实变化倒不是特别大。我们学校今年应该说有一个亮点，想持续的做大做好，就是咱们学校有一个国际化办学的一个方向指引哈。今年涉及到有三个方向，都有这个国际化办学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分别是我们表演系、舞剧系和戏剧管理系。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详细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年新成立了偶剧系，这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吧。 独一份儿。 对 啊，对。那今天呢我们也主要谈谈啊关于这几个就是新设立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好。因为这个新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去年也就是2017年的招生简章里面，这个表演系的这个双学位班是俄罗斯对吗？ 对 是去俄罗斯。那在今年呢我们就换成了去英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双学位班其实也可能会让应该叫做对双学位班，但并不是所谓的那个双学位，是拿到两个本科的证。 对双学位应该是有中戏的本科学位，然后再加上国外合作院校的本科学位。 那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搭配是传统的那种2+2的模式吗？ 咱们英国班因为牵扯到有一个语言关的一个考核哈，所以是1+2+1。一第一年呢是在我们中央戏剧学院，二三学年呢是在这个英国，第四学年再回到中央戏剧学院。 但第一年其实对于学生们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一方面是要有一个专业课的一个学习，另外一方面在英语上也是要有一个标准的。 对，这个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专门为这个班制定的培养方案，就是应该说这个班的我们对他的要求就是专业和英语都要好， 这个得有语言能力哈。那么我们对这个英语的单科考试成绩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咱们如果说要 对方院校啊， 对，推选到对方院校的话，应该是整个全英国的一个要求是各科目雅思要达到5.5分以上。 5.5分以上， 对。 努努力吧，就是 对， 其实还是可以够得到的。 而且 是的， 不是光想着说为了考学，对不对？因为将来，因为我们中国的电影也是走向国际化，如果你要有志向从事这样的一个影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如果你英语不过关，你怎么去跟那些国际大导合作呢？对吧？ 是的， 只要斯皮尔伯格，对，只要为自己而学，不是为了这个考学而学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这个表演的舞剧表演专业是有这样的一个交换生的项目，对吧？ 对，交换生 也是国际化的一个特点， 是跟这个美国伯克利波士顿音乐学院，是2017年9月开始实施，是从大三的学生来 选拔， 对，所以18级的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这个项目的申报和筛选。 有上限吗？ 这个没有上限，如果咱们学生足够优秀，我觉得这个都是 30个连锅端都有可能。 对，有可能哦。 对啊，所以如果你要是有志向，比如说一方面能够说在学校内把这个课程都读好，另外一方面你有学有余力，同时希望到国外去进一个深造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专业会比较好，对吧？ 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两个双学位的项目，那么还有一个是和国外一项合作的，是戏剧管理演出制作。这个是本硕连读的一个方向是吗？ 对，本硕连读是咱们一个民间的称呼啊，实际也是一个校际交流项目，是3年在中国，就咱们戏剧学院3年的本科。如果说在大三的时候能够符合对方院校的这个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资格，同时还有其他一些语言的要求，那么就可以再用2年的时间拿到这个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的硕士学位，也就是5年拿到本硕的2个学位。 5年，那太合适了。 时间还是很珍贵的。 对，时间非常珍贵，尤其是学这种这个我们这个传媒圈啊，这个 小一岁就是有很大的优势，嗯，真的是这样。 另外刚才张主任还提到了一个今年新建的一个专业，叫偶剧专业。其实偶剧是在1951年木偶剧，其实咱们中国就已经有这个研究组了哈。那么今年偶剧专业也是首次招生，您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新兴专业，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 今年确实我们学校这个偶剧系大家很受关注，觉得它很新。实际上我们认为 它做什么呢？ 它是又新又老。老在哪儿呢？就是从咱们国内来说，你像咱们中国可能大家熟知的这个木偶剧，其实历史很悠久哈。尤其现在咱们这个还把这个木偶戏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同时呢，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偶剧概念可能跟咱们想的这个中国内的这个木偶剧又有不同。国外的这个偶剧可能说形式更多样，而且现在应该说是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创新化，所以在这个中外两个，一个是传承的需要和一个对外交流发展的这个需要呢，我们学校也是扛起了在国内发展偶剧艺术的这面大旗。所以今年是第一年招生。 为你们鼓与呼啊，真是为你们鼓与呼，确实是。但是作为一个家长，因为很多听我们这个这档节目大部分都是家长，那么作为一个家长，就是偶剧毕业以后我们去哪儿呢？做什么呢？ 这个应该也是所有可能学艺术类的考生和家长都关心的问题。那我们中戏的定位，不管是任何一个系，其实这个精英人才的定位还是一直在保持着的。但是呢，偶剧系特别在哪儿呢？因为它是首届，同时呢又有一这个历史使命在这儿哈。所以这波学生我们对他的基本的要求，首先肯定是偶剧表演以及设计这两项技能都会。同时理论和实践，对，又是一个都不能缺失，一个复合型人才这样一个标准。但是究竟他们能够发展到什么高度、什么广度，我觉得未来都在学生手中。 对， 因为这个偶剧专业是第一年招生哈，咱们在招生过程中，今年会考察考生的哪些素质，必须得达到这个要求的。 今年考试呢，肯定两试，但是考试科目涵盖的还是有跨学科的这样一个特点哈。一个是咱们传统的表演专业要考到的声台形表，再一个就是有适当的这个美术基础。对， 这是一个特别的要求了， 对 吧？ 复合型人才。 对，因为我们看到招生简章里面其实写到了，比如说绘画要求，比如说素描、色彩、手工呢，包括像人要自备一些工具啊，然后去做一些手工，然后包括雕塑。 对，我们形式上应该是很多样，只要学生有这个美术方面的条件，底子，对，都可以尝试， 对，可以尝试一下啊。好的，那最后招办电话跟大家再说一下好吗？ 大家可以拨打010-6404-0702。 中国戏曲学院成立于1950年1月28号，现为文化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以北京市管理为主的体制。学院首任院长是中国现代戏曲奠基人之一的田汉先生。学院以德艺双馨、继往开来为校训，形成了教学、实践、科研、创作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设有京剧系、表演系、音乐系、导演系、戏曲文学系、舞台美术系、新媒体艺术系、国际文化交流系、基础部、附中等10个教学单位，有戏曲与影视学、音乐与舞蹈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艺术学理论一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有15个本科专业，含27个专业方向。戏剧戏曲学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并列入北京市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京剧表演专业是学院的传统优秀专业，也是国家和北京市两级特色专业。学院一直承担向海外传播中华戏曲文化的重要使命，与世界几十所大学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2009年11月，学院与美国的大学共同建立了全球第一家戏曲孔子学院，培养了各国留学生1000余名，多次参加各类国际艺术界演出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学院先后承办了6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为21世纪京剧表演人才培养做出了特殊贡献。中国戏曲学院也被誉为中国戏曲艺术人才的摇篮。 好，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中国戏曲学院招办副主任张文振。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中国戏曲学院的整个招生的一个情况。那张主任，那个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年的变化吧，因为刚才我们的新闻里也报了，就是今年好像有一个专业确实是变化非常大。 对对对，是这样。好，那各位朋友，是这样，那个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招生政策啊，其实一直呢是有延续性的，但是呢为了那个推进我们的教育招生改革呢，我们今年呢也做了一些变化。那么主要的变化呢，其实刚才主持人呢也曾经说了，我呢在这里呢还是呢再简单的给大家重复一下，目的是什么呢？也是希望呢考生呢能够更多的呢了解我们学校连永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近几年呢为了贯彻中宣部、文化部那么加强呢戏曲教育工作这个政策，我们今年呢戏曲的专业呢就是七个超高方向呢，继续呢实行了免学费政策。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戏曲招生的规模较以往呢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学校呢就是从这个整个的全国的戏曲教育的这种规模上来说呢，应该说占到了全国的60%以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什么呢，就是我因为我们学校呢在北京，我们现在目前来看呢也更加满足呢北京的这种戏曲教育的需求。我今年呢和北方昆曲剧院包括呢北京这个演艺集团呢进行合作，今年呢要招收呢昆曲班和北京曲剧啊，北京戏剧这两个剧种。需要给观众朋友们那个需要提醒的一个什么呢，我们的昆曲班，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呢在历史上第一次呢招收就是这么大规模的这种昆曲班。昆曲班呢我们表演了35个这个器乐的呢这个8个人7个8个人，也就是说这一块上来说呢，我们将来呢将要聘请呢我们北方昆曲的包括南方昆曲的名师名家进行授课，我们也相信呢，就是这么大规模的昆曲人才的培养，将来对我们整个的昆曲艺术乃至呢我们北方昆曲的发展呢可能会产生呢比较重要的影响。 刚才您谈到这个，我有一句话插一下啊，因为刚才您谈到了像北方昆曲剧院啊，剧院他们是希望咱们能够培养，这咱不是定向培养吧，不是说上这个学我就必须得去那儿，家长会有这样的疑问。 是这样，可以给那个家长呢简单的聊一下。因为这块上来说呢，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保证100%将来呢都要进入到这个北方昆曲院，但是呢我们和北方昆曲院呢也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应该是沟通协议，包括这块上应该说将来这个班上的学生将来本身如果说能够符合进京指标进京条件的话，应该说呢80%-90%的学生都会进入到北方昆曲院进行工作。应该 这一点我觉得还挺重要的，相当于是包上学包就业了。 对，这对于那个学生的将来的就业来说呢，应该说确实我觉得还是 利好， 比较利好的，是个利好消息。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为了方便考生呢，我们学校近几年来呢一直呢就是说是在那个整合我们的考试内容，我们很多的考试内容由原先的3试呢变成2试，比如说我们今年的京剧的京剧表演、京剧器乐，包括我们音乐系的包括这几个那个作曲啊、音乐制作啊、音乐学啊、音像艺术设计啊等等，这些专业呢都有原先的3试呢变成2试了，也就是压缩了我整合了我的考试内容，压缩了考生的应考时间。我觉得对于考生来说呢，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吧，也是一个变化。 那么今天也再次感谢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势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107.3 教育。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